情的翅膀，多年以来的情感是否要继续的珍藏。时光，我不会让你去向他方。

生日怎么过？ 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，别在意生日怎么过。 好。 当年时，泪眼下 空气中有了